前从未到过的地方，原来是你心上。记得侧脸，寂寞的很，带着微笑和眼泪。故事的结尾，请不要伴随任何同情的语言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，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都有你善意的火焰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瞥才看见从未到过的地方，原来是你心上。

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却没有家。可是有了钱的时候，我却没有时间。 说也好。